雨，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是恨，每一丝痕迹的香气，别贪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

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 多少梦中有着密密画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我曾踏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疯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箭，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死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 我

过后